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借刀杀人。我们来到路卡前时已经快半夜了，大雨下个不停，在卡车车灯的照射之下像玻璃纸一样发亮。警察把路卡设在了离急转弯大约50码的地方，所以你在远处看不见，只有绕过这个转弯后才能看见它。两辆警车呈 V 字形朝北停着，正对着我们，还有两辆在20码开外呈 V 字形朝南停着，四辆警车都开着车灯。在潮湿黑暗的夜空下，车灯像探照灯一样互相交叉着。在四辆警车的中央放置着两个巨大的木质临时路障，上面的红灯一闪一闪的。我轻轻地一踩刹车，我的卡车慢了下来。那孩子从座位上探过身，恶狠狠地用猎刀顶住了我的肋骨，低声说：听着，你要是敢乱说一句话，我就宰了你。他们会抓住我，但是我先捅死你。我扭头瞥了他一眼，在路卡昏暗的灯光下，他脸色苍白，腮帮和下巴上胡子拉碴的，有3-4天没刮了。实际上他并不是个孩子，但是给人的印象却像个孩子。他长得高大消瘦，一绺黑发垂在前额，上身穿着一件皮夹克，下面是一条沾满泥巴的粗布斜纹裤子，脚下蹬着一双高筒靴，看来像是从货车上跳下来的。15分钟前，在距 BC 镇4公里的地方，他劫持了我。大雨已经持续了3天，路面非常糟糕，有一段300码的路段积水达2-3英尺深，我不得不放慢车速缓缓地通过。就在这时，卡车乘客座位那边的门猛地被拉开了，这孩子跳上车，手里握着猎刀，喝令我不许声张，继续开车。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以40公里的时速慢慢地穿越过那段积水区。我在心里揣摩，这孩子为什么要劫持我和卡车呢？他犯了什么罪？他是从哪儿逃来的？他眼中的神情非常古怪，我可不想惹他用猎刀捅我。现在我把卡车停在了与警车10码的地方，右边有一小块空地，你可以在检查完毕以后倒车，但是一位穿黑雨衣的警察正站在那儿，双手插在雨衣里，我认为他手里正端着枪，不仅紧张的呼吸都困难了。一辆警车的前门开了， 两位穿着同样雨衣的警察下了车，朝我们走来。一个走在车灯光线之外，站在黑暗中监视着我们。另一个圆脸的走到了我的车窗前，手里拿着一个小手电筒。我摇下了车窗玻璃，他打开手电照着车厢。我在灯光下眯起了眼睛，装出一副迷惑不解的样子。哦，那警官，出了什么事儿了？声音很不自然。你们去哪儿啊？他很严肃地问着。我说，哦，我们去桑诺。这么晚了，到那儿干嘛呀？我去接我太太，她的火车半夜才到，她妈妈上星期病了，她去照顾她妈妈去了。警察点了点头。你叫什么名字呀？ 啊，我叫迈克尔。 带驾驶执照了吗？ 当然带了。 我说着就从屁股口袋里掏出了皮夹，打开高高的举起来。警察用手电照了一下，点了点头，然后把手电光照在了那孩子身上。那孩子紧张地抿着嘴，把刀藏在了腿和车门之间看不见的地方。警察问，这是谁啊？我立刻回答，哦，我的侄子杰里。他也住在格兰吉路吗？ 嗯，他和我们住在一起。 格兰吉在 BC 镇的郊区吧，是吗？ 啊，是的。 你们今天晚上出发以后有没有碰到什么人呢？ 您指的是？ 哦，有没有看见人在路上游荡，或者是要搭便车的？我吸了口气说， 啊，没看见。这时我脑子里产生了一个念头，但是一想到他我就浑身冒汗。虽然是这样，我还是准备试试。我不停地想起那孩子手中的刀。 我的左手本来是在我的肚子上，现在我开始慢慢地向车门把移去，每次一寸。我努力地装出很平静的样子问， 啊，警官呀，为什么要设路卡呀？发生什么事了？ 警察回答说，哦，大约三个小时前有人在 BC 镇抢劫了一位从芝加哥来的钻石推销员，抢走了价值20000元以上没切割的钻石。哼，那个抢劫犯呀，他一定知道推销员的行程，或者可能他是从芝加哥就一直跟踪他。 哎，你知道那个抢劫犯是谁吗？ 警察说，还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是一个男人，单独一个人开着一辆偷来的车，那辆车就停在推销员住的旅馆的后面。他用一根灌铅的棍子击倒了推销员，但是他的活儿干得不利索。推销员苏醒过来开始大叫，他的叫声引来了旅馆的经理和几位旅客，歹徒从后门逃走了，没人看清他，连推销员本人都没看清。现在我的小手指已经摸到门把上了，我得让警察继续说话。 嗯，如果这位强盗开来的是偷来的汽车，那你们为什么要拦住我们这种普通的车呢？ 警察说，呵呵，他不开那辆车了。他在逃离了旅馆20分钟以后，我们发现汽车被扔在了一片树丛里，那儿没有房屋，什么也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他至少要徒步走一会儿。但是他可能再偷一辆车，或者假装搭车而劫车。 天哪，我轻轻地呼了一口气，但是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肌肉紧张地抽紧了。 我整个左手都落在了那个门把上，我的手指紧紧地抠住了它。我只要向下一按就行了。但是我不知道那孩子的刀有多快。我意识到在我和警察说话的时候，他一直紧紧地盯着我。叔叔，我们该走了。那孩子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里充满了紧张不安。我是说，如果警察先生放行的话，我们得去接婶婶。他没有说完，因为他说话的时候视线从我的身上移到了警察那里，看看警察对他说话的反应。我需要的正是这一空档。我按下门把，使尽全身的力量冲了下去，门猛地向外打开，把警察撞倒在雨地上。我左肩着地，顺势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嘴里大声地喊着，就是他，他就是你们要找的人，他拿了刀上了我的车，就是他。我滚离了路面，翻滚过了路基，停了下来，转过头看那卡车。那小孩正从车门里出来，手里握着猎刀。那个圆脸警察侧身躺在路上，伸手从雨衣里往外掏枪，同时另一只手打开了手电筒，接着又有两个手电筒亮了起来。警车的门也猛地打开，人们在大雨中奔跑着，喊叫着。那孩子终于跳了出来，站在卡车旁边，恶狠狠地四处张望，手里挥舞着猎刀。圆脸警察开了两枪，另一个警察也开了一枪，那孩子倒下了，不动了。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慢慢地站起身。警察们围在那孩子身边，低头看着他。我也走过去，站在那个圆脸警察旁边，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在几里外的积水区慢慢开车的时候，他冲上了我的汽车，拿刀对着我，不准我声张，他的眼神非常古怪。圆脸警察严肃地点点头，麦克先生，你刚才非常勇敢。他一手搭在我肩上，他很容易伤害你啊。我说，从他的眼神看，他过一会儿就要动手了。我觉得最好还是在这儿冒险拼一回。一位警察跪在那孩子身边搜索着，说什么也没有，连皮夹也没有，口袋里是干干净净的，更不用说钻石了。圆脸警察说，吉尔，到卡车上瞧瞧。然后他问我，他跳上车以后有没有带什么东西啊？ 没有啊。 叫吉尔的那个警察用手电筒照照卡车，然后摇着头回来了。圆脸警察问我，你记得他劫持你的确切地点吗？ 当然记得。 我说着就告诉了他的那个位置。那么他一定是把钻石放到哪个地方藏起来。雨小点以后，我们派人去搜索一下。他们从警车上拿了一条毛毯盖住那孩子，然后用无线电对讲机通知 BC 镇的警察局，说他们已经抓到了抢劫钻石的人，要他们派辆救护车来。圆脸警察和我上了他的巡逻车，他录了我的一份口供，我签了字以后说，我现在可以去桑诺了吗？我的太太一定已经着急了，另外我也需要一杯酒镇定一下。 当然可以，他说着， 我们需要你的话会跟你联系的。我向他道别，上了卡车，慢慢地转过路卡，然后驶入了大雨磅礴的黑夜中。过了五里路，我的呼吸才逐渐的正常，不那么紧张了。 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就这么逃脱了。首先，我打那个推销员打得不够狠，他醒来以后尖叫。其次，那辆该死的轿车出了问题，我不得不扔掉它。最后，我来到了一家农舍，绑住了那位真正的迈克尔，塞住了他的嘴，偷走了他的皮夹和卡车。接着，半路上又杀出了那个傻小子。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但是现在已经无关紧要了。我确信不疑的是，他迟早会向我动刀子的，所以我才要借刀杀人，在路卡边冒险。正如我向那个圆脸警察所说的那样，最好在那儿冒险拼一下。价值20000元的钻石就系在我的腰间。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先下手为强。华伦先生问问太太，说了声早晨好，再从太太的胖手里接过了一杯咖啡，然后在报纸后面坐下来假装看报。其实他正盘算着如何把他干掉。他们已经结婚2年了，不错，这个老女人非常有钱。可是凯琳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华伦太太走进来说，哦，亲爱的，我们阳台的下面开了一朵玫瑰花，这太有意思了，就像我们自己的小花园。嗯，今天晚上之前它会开花的，我们结婚2周年的舞会上，我要把它摘下来戴在你的头上。就在那一刻，华伦先生脑子一闪，想出了一个主意。今天晚上他要把华伦太太带出去，走到阳台边，叫他指给他看那朵玫瑰花，然后一抬一推，他可以想象阳台下面阳伞和桌子中间有一团不成形的东西，他还可以听到自己痛苦的低语。他为了看那些玫瑰花，身子一定是太探出去了。当然，他会继承华伦太太所有的金钱，同样他也会受到人们的怀疑。不过谁也不会看见发生了什么事，只要没有过硬的证据就没有关系，他并不在乎人家怎么想。凯琳住在一栋廉价的房子里，身边这个老女人对她是够大方的，经常送她礼物，为她付账，但是对她的零用钱抠得很紧，使她无法在凯琳身上花多少钱。凯琳中午11点等她，她必须找个借口，比如说理发或者买衬衫等等类似的理由溜出去。华伦太太对她说，整个上午都是她的，可以自由安排。华伦太太没有说中午是不是回家吃饭，因为她答应要到迪奥旅馆，然后去上舞蹈课。华伦先生开玩笑的拍了拍他的太太，我想你是爱上了那个叫比克的舞蹈教师了，你总和他跳舞。哦，亲爱的，我以前总是和你跳，可是结婚以后你似乎忘记跳舞了。记不记得在乔治家的那个晚上，我们一起跳蓝色多瑙河的情景？ 哈林先生想，和他相处的时间不多了，回忆一下，让他高兴高兴。 嗯， 那天晚上你不肯接受小费，你说不愿意让金钱玷污我们之间纯洁的爱情，所以第二天我就买了一只金表给你作为补偿，你还记得吗？ 他们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然后分手，各干各的去了。华伦先生趴在一张椅子上，向他的情人凯琳说出了他的计划。凯琳是一个金发碧眼姑娘，因为有些激动，本来就高耸的胸脯此时一起一伏的，散发出令人难以抗拒的诱人气息。他恨不得马上就和华伦过上富足的生活。与此同时，华伦太太正在舞蹈老师毕克的怀里，笨拙地挪着舞步，嘴里还哼着调子。毕克凑近了华伦太太的耳边说，可爱的小女孩，昨天晚上我没有接受你慷慨的馈赠，你没有生气吧？我只是不想让金钱玷污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啊。华伦太太一点也不难过，她带来了一只白金手表来补偿她曾经拒收的小费。华伦先生回家的时候带了一只二手的钻石发卡，准备送给太太。花那么多钱买礼物是有点浪费了，但是事成之后，他可以随时把它转送给凯琳，绝对没有人会怀疑一位刚刚买钻石发卡送给太太做结婚周年礼物的人会是谋害太太的凶手。看到礼物，华伦太太显得非常高兴，现在需要的是把一朵玫瑰花插到头发上面，然后她就准备和丈夫一起下楼吃饭。华伦先生觉得真正的谋杀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他们一起来到阳台，探身向下望去，一举一推，一声惊恐的哭叫。下面，一群人从阳伞下跑向那个摔成一团的人，出人命了，快叫救护车，报警，用旅馆的桌布盖一下。警察冲进了旅馆套房，不错，沙发上坐着紧握双手、头发凌乱、猫哭耗子的人。那个人痛哭流涕地向警方讲述着那可怕的故事。他一定是为了看玫瑰花，身子太探出去了。华伦太太开始说道。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演播肖彤，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明晚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希区柯克悬念故事系列。 真真假假。一个男人穿过花园，向屋子后面走去。马尔克坐在院子里，紧挨着一个荷花池塘，他手里端着一杯冰凉的饮料，正低头阅读一本小册子。马尔克抬起头，惊讶地看着走过来的那个男人。那个人个子矮矮的，瘦瘦的，长着一对褐色的眉毛。马尔克从没见过这个人。你是谁？他语气生硬地问道。 我没有听见你按门铃啊。 说着，他把饮料放在了身边的玻璃茶几上。来人挎着一个照相机，他掏出了一张名片，微微躬身行了个礼。约翰，摄影师。马尔克大声读着。 哦，我知道了。 他抬头看着约翰。 我知道你，先生。我常在摄影刊物上欣赏到你的大作。 接着，他客气而淡然地请约翰坐下。约翰向他道了谢，在主人的正对面坐了下来。他很高兴马尔克看过他的作品，知道他这个人。他解释说，马尔克先生，因为你的仆人出去了，所以我就径直走到后面来了。 哦，是的，仆人们都去野餐了，这是我每年为他们安排的福利活动。我忘了今天整栋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 马尔克身子向后一仰。约翰先生，有何贵干呢？想拍摄我收藏的古董吗？他是世界闻名的收藏家，专门收藏哥伦比亚史前艺术品。约翰摇摇头，从外衣口袋里掏出一把手枪。他冷静地说， 不，先生，我来这儿是杀你的。 马尔克出奇的震惊，脸上的皱纹一动也不动，只有两眼闪过一丝惊讶的神情。这真是出人意料啊。我以为你是个摄影师呢。 我是摄影师，约翰说，而且我还是个非常出色的摄影师。不过我有第二职业，这个职业的报酬比摄影师多多了。 马尔克说，我明白了，这么说你是一位职业杀手。一位职业杀手不会在执行合同前坐在这里聊天的。所以我认为你是在虚张声势，先生。你企图先吓吓我，再达到另一个目的，对吗？ 不对，我来这儿就是要杀你，而且很快就要动手了。 那么为什么不快点动手了结此事呢？马尔克伸出手，把手中的小册子放在了旁边的茶几上。 这问题也一直在困扰着约翰。这工作和其他工作没什么两样，为什么自己这么拖泥带水呢？这是不是因为马尔克是一位艺术鉴赏家，并且很欣赏自己的作品，所以自己的潜意识里不愿意干掉他呢？他对马尔克说，如果你不急，那么我也不急。马尔克舔了舔嘴唇，你经常做这种事吗？我是说杀人。偶尔为之。那么是谁雇你来杀我的呢？我不知道，我只认识中介人。约翰停了一下，照规矩是不能说出雇佣者的。不过反正马尔克已经死定了，说出来又有什么关系呢？你听说过帮会吧？那种犯罪的组织？约翰点点头，嗯，是帮会安排我来干掉你的。他们是为了某个愿意付出巨额酬金的顾客而这么干的。 哦， 马尔克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然后把手伸到了衬衣口袋，掏出一包香烟，请约翰拿一支。约翰摇摇头，马尔克自己点了一根香烟，又把香烟盒放回到口袋中。我知道是谁付钱给帮会，请人杀我的。哼，除了我的侄子，谁还希望我死呢？当然，他很穷，我很富。他在一家二流博物馆里当讲解员，他一直想得到我的收藏。他知道，他是我唯一的继承人。虽然我的年纪很大了，但是我的身体仍然很好，或许他等不及了，想借助你来加速解决问题，然后立即继承我的钱和收藏。你认为这个推测怎么样？约翰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地坐着。一个人找帮会帮忙是有很多理由的，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马尔克终于激怒起来了，我可不想被他搞死。先生，我想你别无选择了。约翰的枪捅到了他的腰眼上。收藏家坐得笔直，等一等，等一等。你刚才说，你这行的收入比摄影收入多，是吗？摄影师点点头。那么说，你非常喜欢钱，是吗？ 是的， 我很喜欢钱。 瞧。 收藏家说，门边的那两只花瓶是秘鲁的古董，每只值5000元。约翰的眼睛落到了花瓶上，又回到了收藏家的身上。他没有说什么，手里的枪一动没动。你身边的那个陶器，收藏家说，那是古代的黑陶，价值3000元。约翰大吃一惊，怔了一会儿才说，这么值钱的东西就这么随便乱放，你也太大意了。哎，一到晚上，他们就和我的其他收藏品一起放到有防盗设备的地方。我每天拿出几样到外面欣赏欣赏，我喜欢这样。他们看上去并不值钱呢。看上去很不起眼儿，是吗？但你一定喜欢他们换来的钞票吧？约翰面无表情地说，你想用它来买你的命？ 嗯， 办不到。我告诉你，我是职业杀手，我接到合同，我就一定要履行。 这真是太遗憾了。马尔克伸手拿起了饮料喝了一口，他冒汗了。哎，这个烟灰缸你知道是什么吗？他问着。在烟灰缸里掐灭了香烟，这是印家族的彩色石盘，有500年历史，值10000元呢。摄影师两眼扫过了桌面的盘子，这种破烂玩意儿不可能值10000元。马尔克被饮料呛了一口，突然剧烈的咳嗽起来。约翰立刻扭回头看他，老头子左手捂着胸口，咳得满脸通红，最后他终于停止了咳嗽。约翰说，非常感谢你指出这些值钱的东西，我打算离开的时候带几样走。你想伪造成一个盗窃现场，搞得像一个偷艺术品的贼干的。摄影师耸了耸肩，那也未尝不可呀。马尔克消瘦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无奈的神情，抚弄了一下满头的白发说，如果那样的话，你最好偷一些更值钱的东西。他微微一笑，我骗你的，院子里的这些东西1钱不值。我不相信，真的全是垃圾。如果你想让警方相信我是被窃贼所杀，你应该偷我的玉米穗儿。玉米穗儿？约翰茫然地说着。那是我最值钱的收藏，首克的纯金玉米穗儿，那是15世纪一位印家族的金匠首克的。马尔克注视着摄影师呆滞的目光，那双眼睛没有一丝对印加文化的热忱。不过没关系啊，我的玉米穗那是真正的无价之宝，谁也不配拥有它。约翰说，我相信您的话，先生，不过一个玉米穗。马尔克站起来说，我带你去看看。约翰的枪口动了一下，他在哪儿？哦，在我的书房，我从没让陌生人看过，不过既然我死定了，我想再看一遍。最后一句话是提高了声音说的。约翰像猫一样跳起来，我跟在你后面。怂恿他一下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他自己也确实非常好奇。他跟着马尔克走过了院子，穿过法式落地门进入了书房。房间很大，四周全是玻璃柜子，在铺着绒布的架子上摆放着一些马尔克的收藏品。约翰只瞥了一眼，马尔克走到了一个半人高的保险柜前蹲下，抬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双手在保险柜前神秘地动了一下，回过头来说，哎，我把玉米穗儿放在这里，这是真正的防盗保险柜，由电来控制，除了我和我那位忠实的秘书以外，谁也打不开它。保险柜的门吱呀一声的开了，马尔克从里面拿出了一个铺有绒布的盒子，取出了一个绒布包裹着的圆筒形的东西，把它交给了约翰。瞧瞧，约翰先生，这就是玉米穗儿。约翰后退了一步，紧紧握着手中的枪，他说，你来打开。马尔克解开了绒布，把玉米穗放到了盒子上，轻声地说，它很美是吗？说着他从衬衣的口袋里掏出了香烟， 点着了以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等着摄影师开口说话。约翰说，他的确很美，如果能拍下他巧夺天工的每一根穗儿的话。他停了一下，关上了保险柜的门，拿起玉米穗儿到后面院子去了。马尔克点点头，关上保险柜，拿起玉米穗儿走在了约翰的前面，回到了原先的座位。他把这个精致的古董放在了茶几上，紧挨着他刚才阅读的那本小册子。约翰坐到椅子上说，大家都知道你拥有这独一无二的玉米穗吗？当然了，这是我收藏品中最好的。好吧，那我就听你的话，把它带走。我警告你，你无法脱手，你一出售就等于宣告你是杀我的凶手，他太有名了。我可以把他扔到海里，保证没有人会得到他。约翰说着举起了枪。你准备好了吗？我可以再抽一根烟吗？同时在最后看一眼玉米穗儿。约翰很敬佩老人的勇气，他说，请吧。你能给我一支烟吗？约翰回答说，我不抽烟，你自己的烟呢？就在你的衬衣口袋里吗？马尔克说，我刚刚把它锁进保险柜里了。为什么？那个香烟盒里装有我新买的微型照相机。马尔克说，万岁牌微型相机，它的广告说不比一包香烟盒大，你知道吗？他的声音非常平和。我知道，不过我更喜欢美龙牌的。约翰停了一下，它装在你的香烟盒里。在拍下你的照片之前，它一直都在我的左手里。马尔克说，我故意用咳嗽声来掩盖相机的咔嚓声，记得吗？后来我悄悄地把相机放回到香烟盒里。你拍了我的照片？对，拍的是一张特写，它可以清晰地显示你的容貌和手枪。约翰耐心地说，先生，我们不要开玩笑了。你的意思是说，我到达你这儿的时候，你的手里正好有一个微型相机，你用它拍下了我的照片，然后又把它锁进了有防盗设备的保险箱里。非常正确。这真是绝妙的恐吓呀。我知道你的企图。你要警方在调查你的谋杀案时，让秘书打开保险柜，然后发现玉米穗不见了，代替的是相机。当他们取出胶卷冲洗放大以后，凶手就显现出来了，而这个凶手就是众所周知的摄影师约翰。是不是这样？完全正确，你的分析对极了。你可真聪明，约翰说，你想让一位摄影师栽在摄影上，不过我不相信你的话。马尔克微笑着问，你为什么不相信呢？我到这里以后一直在密切着注视你的一举一动，你不可能拍下我的照片。 你转移视线，看了我那些花瓶、黑陶、石盘了吗？ 约翰突然觉得喘不过气来，他说：“也许看了，但是你说我走进来的时候，你的手里正拿着一只微型相机，这未免也太巧合了吧？”马尔克耸耸肩，哼哼，通常啊，我不撒谎，但是为了救自己的命，也许会的。不过，这个东西或许会让你相信。他把摄影师进来的时候正在阅读的那本小册子递了过去。那是一本万岁牌微型照相机使用手册。 约翰像一个赌输了的赌徒一样垂头丧气地移开了手枪，经过一段痛苦的沉默之后，他问：“ 你要报警吗？”“ 没有必要。”“我有一个主意。” 马尔克脸上的皱纹加深了。“ 在这件事上要怪我的侄子。”“ 约翰先生，” 他问，“你是怎么从帮会那儿接手任务的呢？”“ 哦，一个名叫罗伯夫的人。”“啊，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是不是指给你看需要暗杀的人了？”“ 啊，不，我只是从接头人那里得到了一个名字和地址，其他的事由我自己来办。”“ 嗯，那样的话就好说了。” 马尔克点点头。“他告诉了你名字和地址，对吗？”“ 对。”“ 那么我向你提个建议，约翰先生，今天发生的事是一个误会。”“ 不错，名字正确，地址也正确，但人不对，你明白吗？” 约翰摇摇头。“ 我不明白。” 马尔克眯起了淡蓝色的眼睛，轻声地说：“ 我侄子是我弟弟的儿子，我们同姓。”“ 哦，”约翰有点明白了。“可是地址呢？” 马尔克向荷花池塘那边的一栋房子挥了一下手。“ 那儿是我的车库，我让他住在那里，不收他房租，因此他的地址和我的地址一样。” 约翰沉默不语。 马尔克说：“即使在最不讲道德的时代，一个叫人害死自己富有伯父的人也不能免遭惩罚，我必须教训教训我的侄子。” 沉默了一会儿，约翰不动声色地说：“是永久性的惩罚吗？”“ 当然。”“你愿意干吗？”“ 什么时候？”“ 哦，今天晚上怎么样？”“我知道他会在家，11点钟以前仆人们是不会回来的。”“ 你会在那儿？” 马尔克微微一笑。“ 到城的那一边和几位朋友吃饭，从8点到5夜。”“ 好极了， 就这么定了。不过我杀错了人，帮会不会给我钱的，还有我的名誉也会受到影响。” 马尔克耸了耸肩。“ 嗯，我们必须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 约翰叹了口气。“先生，我想不出你犯了什么错误。 对于我来说，今天是一个倒霉的日子， 我失去了应得的酬金，我不得不除掉你的侄子，而且一分钱也拿不到。另外，我失去了帮会的工作。我，一位职业摄影师，居然阴沟里翻船，栽到了一个业余摄影爱好者的手里。同时，我还失去了这个黄金玉米穗儿。 你的损失的确是不小啊。 马尔克拿起了玉米穗儿，爱不释手地欣赏着。不过，你一旦教训了我的侄子，我就把那个胶卷儿还给你。 约翰凝视着他，保留他，不是可以阻止我再次对你下手吗？ 我保证把胶卷送还你，不冲洗，明天就送到你的工作室，假如你今天晚上成功的话。 摄影师一脸的茫然，显然他不明白这一行为的意义。 马尔克大笑着说，呵呵，你要知道，在这件事上我要感谢你，你使我看清了我的侄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所以我会把胶卷送给你的，谢谢。 约翰喃喃地说着，啊，谢谢谢谢。 马尔克冲着花瓶、黑桃和石牌挥了挥手，你离开的时候可以从中任选一样带走。他说，算是我的一点小意思吧。 他站起身，小心翼翼地捧着玉米穗儿。现在，约翰先生，我必须向你说再见了。最近我动不动的就感到疲劳，不过谢谢你解除了我的寂寞。他摇摇头，这真是具有讽刺意义呀！我侄子居然这么沉不住气，连几个星期也等不及了。 哎，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马尔克爽朗的一笑，昨天我的医生告诉我，我得了不治之症，顶多再活两个月。 约翰目送着老人走进了屋里，接着他拿起了当烟灰缸用的彩色石盘，把里面的烟头和烟灰倒在了一个花盆上，然后放进了口袋中。 对马尔克这样诡计多端的人，你永远不知道他哪句话是真，哪句话是假。这个烟灰缸也许还真值几个钱。 超越常俗的逻辑，挑战人类的想象。